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为院年宵约实你 同上年一样 29、30号档位 精算產品包括蜜通匪雷夜光特別版新土不義愛香港咳神手筆陳雲國師城邦會戰勝歸來還有玉敏新書本土民主反共政論集歷史幾寸都有十大拳神修訂版李怡先生新作最壞的時代最好的時代記得入場支持啦 這個就是Jennifer Jones偷偷地離開了Lawrence Olivier 這個就是他留給他的封信告別書就說 I was not good for you 這樣其實呢下條片麻煩 其實Jennifer Jones非常愛他的 就不是說拋棄他 而是為他好的 所以就哭得很淒涼的 與長篇裏面都類似了我們下一條片麻煩吳楚凡就想看到報紙知道他兒子林嘉昇繼承了酒店經理的職位他就想去找他兒子林嘉昇來扶一扶他因為他找不到工作給他外父唱衰了 而紅線女就不想負累吳楚凡於是忍痛暗中離開他 都已經勢成水火十冤九仇力的在兩套電影裏面他老婆在他走了路之後都要去找他逼他簽轉讓財產書如果不然就告他重婚吞了血汗錢的而在《與長篇》裏面吳楚凡的老母還給石堅和黃曼妮害死的所以血海深仇來的於是乎只要男主角的前妻和外父還在的話男主角是不可能跟兒子在一起的然後女主角不可能想不到男主角也不會那麼蠢想找兒子的父親因為他明知周圍是什麼人下一條片麻煩 所以這個藉口都是有點強硬來沒辦法有時改編就是這樣的我們比較結局 在小說裡面男主角George就開煤氣自殺 而女主角Carrie根本不知道 就算知道也不在乎 在這個電影荷里活電影 Lawrence Olivier 就想跟Jennifer Jones黑米飯錢 因為他已經窮途末路了 Jennifer Jones仍然很愛他很疼他 他就想跟他從頭來過 Lawrence Olivier曾經想開煤氣自殺 但後來改變主意就銷然離去暗中離去而居民導演 Wheeler 曾經想安排 Lawrence Olivier在戲裏自殺 但當時美國流行反共的麥卡錫主義就要刮出共匪所以這個結局可能太過震撼了 太過敏感於是就改了他好下一條片麻煩沒錯我們看到這個就是西片裏面臨尾的時候 Lawrence Olivier的扮相 就已經那時已經躺下非常悲慘的淪落到躺下下一條片麻煩他想開煤氣自殺但是改變了主意卒之就靜雞雞地離開了女主角女主角其實想招呼他破鏡重圓的下一條片麻煩在這個《與長篇》裏面又是吳楚凡見到紅線女再遇歸來於是本來想只是想暗中看看他但被紅線女發現了原來紅線女仍然那麼愛他想跟他來到從頭來過 重修舊好啊，咁樣啊重新生活過。但系咧，吴楚凡就唔想负累阿红线女，于是就静鸡鸡又系咁啦，好似西片男主角咁样走咗去。但有个分别嘅，下一条片见到啦，就系咧，喺粤语长片入边，吴楚凡咧，我哋睇到个黑影，那个黑影咧就系吴楚凡啦。咁啊，静鸡鸡走咗去，但系咧，阿红线女又追出去嘅。红线女咧就着一身白袍。咁就好顯眼嘅，而喺戲入面呢，我哋睇到呢個鏡頭個袍飄起添，好有美感嘅，即係淒涼得來呢又有美感。咁我哋睇到呢、這個鏡頭結束嗰陣時呢，紅線女係應該會追得到吳楚凡嘅，所以就俾到多啲希望俾香港嘅觀眾啦。咁下一條片唔該。咁我哋分析一下女主角啊，女主角啊，红线女咧就系现代主动嘅女性嚟嘅，亦都加上传统嘅贤妻良母型，吓，即系话佢会主动去送船啦，送吴楚凡船啦，即系吴楚凡要走佬，佢主动去送船嘅，而咧佢喺戏结尾嗰阵时，佢亦都主动去追翻吴楚凡，但系咧佢就个人非常之贞洁嘅，吓就唔搞男恋，唔会立恋搞男女关系。咁、所以就亦都唔貪慕虛榮。嗰陣時呢，吳楚凡初初同紅線女走到去澳門呢，仲有啲錢嘅，買咗啲醫療啊俾紅線女，紅線女話叫佢唔好嘥錢。吳楚凡話想發奮做人，以後呢就賺錢買大屋俾紅線女嘆世界。紅線女話佢唔係志在呢啲，佢志在想吳楚凡好嘅啫。好，呢啲就係傳統嘅華夏女性啦。下一條片唔該。而吳楚凡咧就係嗰種典型嘅落魄華夏知識分子啦。喺戲結尾嗰陣時，佢就話社會咁殘酷，自己又唔捱得，所以搞成咁咯。咁我哋可以對比呢個另一套電影，就係《寒夜》入面嘅男主角啦，又係吳楚凡，都係咁落魄，都係咁淒涼。咁喺呢套戲入面咧，即係呢套《天長地久》入面啊，吳楚凡就做過幾份工嘅，即係除咗呢個酒店經理咧，仲有呢個酒樓企堂啊，甚至旅行社去搶生意嗰啲 sales 都做過啊，咁結果都係失敗咗。就好，下一條片唔該。咁呢個反映出咧，嗰套個電影公司中聯電影有限公司就唔係中聯辦，中聯電影有限公司咧就反映出呢間公司繼承五四運動，佢自己話嘅就要繼承五四運動啊，要拍一啲健康嘅電影啊，亦都唔再拍七二日先嘅港產片啊，亦都係勸喻嗰啲演員啊，就唔好亂搞男女關係啊，唔好俾人包啊之類。佢雖然繼承五四運動，但係咧仍然係非常本土嘅嚇。咁亦都係關注呢個本港香港社會嘅情況。咁不過呢，與此同時，佢亦都時時鍾意描寫啲中國嘅知識分子點樣懷才不遇啊、報國無門啊，嚟到抨擊呢個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嘅。好，咁我哋就帶到去呢個社會意義啦、社會意識啦。下一條片唔該。呢個我哋比較一下本書小說同埋西片以及粵語長片嘅社會意義啊。喺本書入面咧，同埋喺呢個西片《荷里活西片 Carrie》入面咧，都係描寫呢個一個轉折期啊，係一個過渡期。喺本小說入面咧，就係美國呢個十九世紀同埋二十世紀嘅過渡期啦，而電影咧就係呢個戰後嘅過渡期嚇，咁都係描寫呢個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啦，呢個即係金錢掛帥，而呢個科技咧亦都迅速發達嚇，超過咗人性所能夠負荷嚇，而呢個社會亦都由農業社會變成呢個工商業城市，所以那個社會的流動能力又大了很多了。譬如這個在小說裡面和在電影裡面的女主角呢，原本就是做車衣女工的，去到大省那裡做車衣女工，誰知受了工傷被人炒埋添。不過她就努力去學戲，學這個做這個歌舞片啊， 歌舞劇啊，卒之咧就由呢個工人階層就上升到社會嘅高位。而呢個男主角咧就由呢個酒店經理嚇呢個中上階級跌到落卒之啊跌到落瞓街咁慘嘅。啊，所以有呢個 social mobility 啦。下一條片唔該。啊，咁我哋睇到呢個美國嘅農屋嚇。就呢個係俯瞰嘅鏡頭啊！呢、這個原來美國都有農屋嘅，喺50年代嗰陣時，我諗而家都仍然有嘅。咁呢個鏡頭咧，即係講呢個男主角咧就要入住呢啲露宿者之家嚇，唔、係免費噶，仲要俾錢噶，同埋咧朝頭早7點就要趕人扯噶啦嚇，淨係晚黑可以喺嗰度瞓嘅啫。咁呢個鏡頭咧，呢部分咧喺50年代首次上演嗰陣時就 cut 咗嘅嚇。頭先講過，因為當時美國有呢個麥卡錫主義，驚佢咧就乘機宣傳呢啲反共意識啊，呢、這個打倒資本主義嘅精神啊之類。下一條片唔該。而喺粵語長片入邊又係啦，有呢個相等嘅鏡頭，就係、是、呢個男主角。窮途老倒咁、就要瞓落呢啲瞓入呢啲劏房啊、籠屋啊、碌架床啊，咁同埋都就算瞓碌架床都仍然唔夠錢交租嘅嚇，就要俾人趕扯嘅。下一條片唔該嚇，當年嘅碌架床，咁呢個係50年代香港社會非常貧困嘅時間啦。但係咧，而家我哋係21世紀啦。嚇！呢、這個竟然咧，仲有人要瞓街，竟然仲有人瞓劏房嘅，嚇、真係非常之唔合理噶。事關咧，我哋而家嘅香港政府就並非50年代嘅香港政府啊，而家嘅香港政府嘅外匯儲備可能仲多過芬蘭一啲北歐文明社會嘅儲備添，所以咁富有嘅社會冇可能有人要瞓街瞓劏房嘅嚇。咁之所以你就有呢個雨傘革命咯。下一條片唔該。咁呢個粵語長片亦都反映出本土華人社會喺戰後工業啊同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啦。於是乎咧有呢個華夏家庭觀念同埋西方個人主義的衝突啦，傳統和現代衝突啦，同埋鄉土以及呢個城市的衝突嘅。下一條片唔該。咁呢個咧就係男主角睇到出海報啦，就係、是、喺西片入邊女主角咧就呢、這個紅咗，就係、是、做嗰啲 musical 啊，嚇做嗰啲歌舞片啊、音樂劇啊紅咗。那些不是片來的 sorry、那些是劇，因為下一條片麻煩。而在這個粵語長片裡面呢這個女主角紅線女呢就不是 去拍電影，也都不是去拍歌舞劇、她是做粵劇紅了的、這個就是其中一 張海報啦。剛才講過這個天長地久的戲名已經是將西洋 的名字本土化了，非常之古雅。而這個女主角呢做回粵劇呢也都有華夏文化的傳統傳承的、下一條片麻煩。另外就可以比較一下老實男女的溝女術啦。在這個西片荷里活的電影裡面呢Lawrence Olivier 怎樣溝啊？邊個咧？點樣溝啊 ？Jennifer Jones 咧就係痴痴的凝望啦，嚇、咁樣就第一次就失敗咗嘅嚇。咁啊喺粵語長片入邊又如何咧？下一條片唔該，就係吳楚凡同紅線女去完麗苑之後咧，送佢翻屋企，跟住話咧我發覺自己近來愛上咗你。咁咧，紅線女就話：咦，我都有同感噃，咁就搞掂咗噶啦，不過咧就冇打卡倫鏡頭，只有西片先有嘅啫。下一條片唔該，係。另外就要講講呢個碼頭嘅 motif 啦 ，motif 就係一啲重複嘅意象，有象徵意義嘅， 在这个粤语长片里面有个重复的意象，就是码头啦，就是说第一次呢就是红线女送吴楚凡选即是送别，而吴楚凡嗌返佢转头，以示红线女呢就投怀送抱。咁欢喜好欢喜咁喺埋一齐。下一条片唔該。但係收尾呢吴楚凡就要去睇佢仔嘅就职仪式典礼。咁红线女就送佢选，又係喺码头嗰度一齐出现啦。咁红线女呢就话嚟嘅时间就一齐，但係而家要分开啦。咁多佢冇讲俾吴楚凡听话佢要离开佢。但係个意态呢就非常係苍凉嘅。咁呢个就重复咗个码头嘅意象。就一个係欢喜喺埋一齐，另外一个呢就係无奈分开，咁嚟到做个对比。而呢个咁嘅重复意象呢喺西片入面冇嘅，喺原著小说入面亦都冇嘅。下一条片唔該。咁以上我哋嘅分析同埋观察呢就参考过吴国坤嘅一篇文，叫做粤语片的改编与文化身份，仲有黄淑霞嘅中联的改编艺术，以及卢伟力说中联的艺术构成嘅。呢几篇文都可以喺香港电影资料馆所出版嘅《我为人人》呢本书入面揾到嘅。好，咁而家同各位观众拜个早年啦，恭祝各位金玉满堂，进德修业，一元复始，甲固鼎新。多谢收睇，后会有期。 各位 MyRadio 和普罗政治学院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敏。就快有新年了，农历新年，今年是羊年，接下来这一年是羊年，我祝大家就喜气洋洋，万事如意，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Radio 和普罗政治学院，祝大家合家平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喜气洋洋。今年我们呢同粤语时报呢在维园呢都是有个摊位的。咁大家可以嚟呢度呢就即係支持下我哋。咁我哋有几件 T 恤賣啦。呢个蜜通匪女呢个係新版嘅，咁係有荧光嘅，夜晚黑着呢就睇到蜜通匪女四个字，即係有荧光嘅，呢个係新版。咁另外呢就有一件呢就係新土不移爱香港。咁而家呢大家都知道啦，本土运动已经係兴起，搞到呢个即係梁振英689呢都要点名批判呢个学院嘅所以命运即是自决香港民族自决啦，咁又俾佢点名批评打压呢个言论自由，咁新土不移爱香港，呢个今年年宵呢都有得买。咁另外呢我哋有个即係购物袋，新嘅袋，咁呢个就係民声起义，咁大家即係希望可以嚟年宵捧下场支持下我哋，係咪。咁除咗呢啲之外呢，今年呢我自己有啲书喺度卖啦，咁另外呢李仪有本新书就叫做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咁呢就普罗呢就帮佢即係代买呢本书，咁呢本书呢就书局呢跟住都应该有得卖嘅，咁喺年宵呢我哋都有呢本书嘅，咁希望呢大家亦都可以支持下李仪，因为李仪呢支持呢个本土运动，咁我哋又支持李仪，咁李仪又支持我哋，咁大家呢可以嚟买本书，咁喺我哋嘅年宵摊位里面呢就有呢本书卖㗎啦，係咪。咁呢本书嘅内容呢我哋迟啲可能会搞个新书发布会呢，咁请阿李仪先生呢嚟同大家介绍一下。咁今年嘅新年呢希望大家可以嚟维园，咁当然係呢个年宵啦，就新年之前啦，即係农历新年之前羊年，咁我哋呢就会喺呢、這个即係应该唔知係年24定年25开始啦，咁大家留意我哋嘅报道啦，咁我哋就会喺呢个年宵市场咁同大家见面，咁我呢就几乎呢日日都会喺度嘅，咁我哋要即係有好多即係礼物送俾大家，咁大家亦都送返啲即係少少心意俾我哋啦，係咪。咁因为事实上又係在在衰财嘅，大家都知道，因为我哋个show搞唔成啦，因为占领运动咁蚀咗好多钱， 咁我哋希望喺年宵嗰度咧就可以即係得到大家嘅支持，咁起碼喺年宵度大家嚟買件衫、買本書啊，或者支持一下我哋，咁希望我哋可以繼續即係發展啦，特別係 My Radio 做多啲好聽嘅節目俾大家。